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每次听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脑子里面想的都不是情情爱爱的事情，而是有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们宿舍六个男生在一遍遍地听这首歌。以前我会觉得这样的情歌通常是一个人来听的，一个人的时候在一个不大但是很空旷的房子里面啊，一个人怀念往昔，从来不会觉得几个大男孩会聚在一起听这样的歌，那个画面会很奇怪。但是当它真真切切地发生之后，你又会觉得顺理成章，原来一群人的狂欢也可以各想各的心事在同一首歌里面。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你可以在这里发文字，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当然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告诉我，录下一段你想和我分享的故事，在这个对话框内24小时，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天我都在等你。你的故事我的歌，接着让我们靠近阿杜。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梦到回去，我也追到失去失去。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阿杜是一件特别能够暴露年龄的事情，有人刚刚步入社会，有人刚刚翻开课本， 比如这位叫做夏天的朋友，他说清楚地记得老妈有一次烫头发回来给我烧了一盘磁带，说他在理发店听到了一首《天黑》，真的很好听。那时我们一家三口还在老家县城里面住，一转眼妈妈去世都好几年了，自己也在国外定居了，好多记忆都不是很清晰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我们很多记忆是依靠在那个时候当下的一些细节来标记的，特别是一首歌，一个叹息，或者是一段音符，比如说万方。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这两首歌连着来听，一首来自万芳的《猜心》，这首歌发行于1992年，作词十一郎，作曲张宇。据说这也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出现在同一首作品当中，而之后我们才慢慢的了解到他们的感情，包括十一郎这个名字的故事，还有他们合作的那些经典老歌。而后一首《心不了情》其实也是顺着万芳的声音选的，萧敬腾在里面很大程度上去保留了当年原作的那种味道。1993年尔冬升的电影《心不了情》， 我特别向你推荐，睡前其实腾出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或者说如果真的很忙的话，你可以分两次三次把它看完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情节很简单，但是又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感情，那种恋爱的感觉。特别是新不了情的这段音乐 Sax 会让你喜欢他的。看看那个时候的刘青云，看看那时候的袁咏仪吧，1993年的新不了情。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听到王若琳。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只有 就好像漂流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如果说你中午需要一杯咖啡，那就听王若琳吧。如果说你突然不会觉得不会冬装搭配了，听王若琳就可以了。我对咖啡不在行，对于穿搭更是门外汉，但是王若琳会给我很多很多想象和尝试的勇气，她让我们看一切都是可爱的。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你的心情，我知道你一定有想随手记下什么的时候，那就在这里记下吧，文字语音都可以，你放心，只有我能看到。在半点前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深情的杨宗纬，半点之后继续你的故事我的歌。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当地时间1月28号，格莱美中国文化交流大使朗朗又一次出席了第60届格莱美。已经三登格莱美舞台的朗朗，这次选择做一名观礼嘉宾。虽然已经是格莱美的常客，朗朗表示还是十分期待每次的音乐盛会，因为既能看到顶级音乐人们的表演，又能和朋友们相聚。在红毯区，朗朗就偶遇了新生代偶像组合 TFBOYS 中的易烊千玺。对于17岁就能受邀参与格莱美观礼，朗朗表示很了不起，也鼓励千玺在音乐方面继续努力。暌违音乐界10多年，邵兵相继为谭维维、黑鸭子、央金、兰泽、云飞等当红歌星打造了多首成名曲。近两年来，他创作城市旅游文化主题歌，先后已完成《凤求凰》《蓝丝路》《爱上九寨》等多首原创作品。他将于2018年开始巡演，首站将在成都开场。梦圆新时代“一带一路”新春联欢特别节目在北京录制，素来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为标志的古风歌唱家赵静怡受邀并演唱了他的代表作《紫气东来》。赵静怡的歌声温婉大气，通过她的歌声、曲风和台风，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魅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Oh, oh, oh.

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如果说你问我最喜欢那英什么歌曲，我会说梦一场。如果说你问我最喜欢的华语歌曲是什么，我可能还会说梦一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丰富，它也没有说特别的某一句歌词触动我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像那种大梦一场恍如隔世的感觉，会让人有一种重新来过，或者说重新活过的意味在。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我们这位朋友，叫做 Demon， 听听他给自己的女儿雪儿点播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我未来女友生日，她叫雪儿，我想给她点首歌，通过这个节目我想把全世界都送给她，点一首张宇的大女人。同时我想对她说，雪儿，2018让我留在你身边。 即便你是大女人，我也还是爱你的。这封信来自 Damon， 他给自己喜欢的女生点播了这首歌曲，因为昨天是这位女生叫做雪儿，是她的生日，所以希望所有人听到她的祝福之后，也要对这位女生说 2018 让我留在你身边。套用刚刚张宇在里面的一句歌词，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要珍惜，与 Damon 的 OSO。 今天的第二封信是来自同样在微信上的小伙伴布萝卜，他选择了用文字把这段故事分享给我，由我来跟大家念出来。布萝卜呢是一个五月份宝宝的妈，宝妈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孩子，宝宝刚刚半岁，他的宝宝现在正在努力练习翻身爬坐，希望宝宝能够永远的健康快乐。而他想点播的这首歌是他在宝宝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布萝卜就经常会听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像布萝卜这样独自在家里面带宝宝的妈妈，他想对自己说，也是对所有这样的妈妈说，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要加油。虽然很辛苦，但同时他也很甜蜜啊。张悬的宝贝，有多少妈妈会选择给孩子听这首歌呢？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宝贝这首歌其实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都是张悬创作的。如果说你经常在听歌软件上打上宝贝这两个字的话，你会看到它的三个版本，分别是 In a day, in life and in the night。 白天版晚间版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它更像是哄宝宝的歌，而 in life 这一版弹得更加的随意，更加的不知所云，但是也更像是宝宝开始学会走路啊，开始扶着栏杆站起来，开始穿着小皮鞋上学，开始慢慢的成长了。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它就像你的一个出行备忘录一样，你可以把你随时想要记下来的心情故事分享给我，因为我相信这些文字或者说这些声音一旦在广播当中传出来，会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份感动是一直都在的，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我心。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带来一首苍老的歌，对着你轻轻地说，我不在乎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任凭这夜越来越深，你在我心中越来越沉，压得我不能翻身做自己的主人。任凭这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任凭这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